此幅墨竹是唐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幅墨竹图，尽管当时已是耄耋老人，但李苦禅做起画来步伐依然稳如磐石，下笔仍是铿锵有力。这大概正应了进阶图上书写的那句：人云胸有气节方可写竹。 而且他在是画完了以后，上面曾经是这样提的啊：未曾出土便有节，即至凌云上虚心。他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当时他画了两幅墨竹图，一幅赠送给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幅是由我的母亲李慧文捐赠给李苦禅纪念馆，为当时啊完成一个文化部给的任务，他画了一幅画叫做盛夏图，这是正在开笔，我在这里端着墨盘。这幅画用五张障碍坯接成的，大约有22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自从有大写意花鸟画以来第一幅最大的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啊，才需要这样大的画。这就是当时我在那里协助我的父亲，帮助他端这些个工具啊，墨盆、颜色盘。当时他把自己的一些感触啊讲出来，他就希望这幅画能够传至子孙，让他们大家看一看，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盛夏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苦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解放出来。我们抗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局面，所以他的这张盛夏图已经不同于古代的文人画的荷花，而是对祖国的前途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期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